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不说话了。 以往天庭不是没有发生过上仙在人间遇险失去法力的事，上界这般懒散之人只凭仙迹寻人，而仙迹在出事地点踪绝，要找寻起来很是困难，可是真要用心找其实也不难。而且即便失了法力，只要自己有心，日日上岛于天，这里回归的孤愿总会被上界攫取到。 嗯，杨戬说的是事实，端木翠不能否认。他思忖着是不是要找个借口敷衍过去，比如自己很懒所以不愿意费事儿。 不过端木向来疏懒，上岛的仪式繁复，想来你也懒得为之。既然这样，我来找便是。我在宣平以异象传唤你，夜如白昼，天有二日，一连七日，你都不曾稍符纸回应。 哎呦，都说了我不知道天有异象的事吗？ 端木，在你心中大哥很蠢吗？ 不蠢。 端木翠瞪大眼睛，不明白杨戬为什么岔开话题。杨戬脸色一沉， 既然不蠢就不要在我面前诸多搪塞。你不回应是因为你怀着一丝侥幸，认为只要不回应我就会偃旗息鼓就此返回，那样你就能留在人间了，是不是？ 端木翠让他一击，猛地抬起头来大声道： 是啊。 杨戬看着他一脸的倔强，忽的就一起吸起往事，心中不觉酸楚，语气也放缓了许多。 端木，你实在低估我对你的关心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找到你我如何放心？ 端木翠眼圈红了。 凡间有句老话叫生要见人死要见尸，仙迹踪绝不代表你已经死了，你不回应异象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愿回应，我以为你不能回应。世事变迁，此地不是稀奇，你又身无法力，如何在世间立足？这个世道对女子终究苛刻，我很怕你遭遇到不好的事。 他说得很慢，端木翠的眼泪慢慢流下来，终于忍不住扑进杨戬怀中大哭。 大哥，是我对你不住。 杨戬搂住端木翠，微笑着摩挲着她的长发。 你喜欢上了展昭，所以不愿意走了，对不对？ 大哥不要怪展昭，是我喜欢上他的。 我没有怪他，他把你照顾得很好，我反倒要谢谢他。 端木翠抬起泪眼看杨戬。 大哥，我不做神仙行不行？我留下来行不行？ 杨戬的脸色很平静，他把端木翠从怀中扶起。 端木，我们还没有谈完。 大哥就是想跟我谈这个的是不是？ 端木翠用衣袖擦干眼泪。 那我们谈，大哥要怎样我才能留下来呢？ 他的目光如此殷切，杨戬低下眼帘，实在不忍让他失望，过了很久才低声道： 端木，你要知道展昭的足上没有红线。 我知道啊，我早就知道了。 端木翠急急扯住杨戬的衣袖。 你早就知道，那么你是怎么想的？ 因为人仙不练，因为展昭， 喜欢我。 他咬了咬下唇，说得很是艰难。 月老不可能在我和他祖上牵线的，他没有红线，我在他身边陪他不是顺理成章吗？大哥， 杨戬定定地看着他，忽然爆发出一阵大笑。他笑得如此夸张，以至于笑出了眼泪。端木翠在他的笑声中渐转不安。 因为人仙不恋，因为展昭喜欢你。端木，你还真是自以为是，你还真是自以为是啊。 那是因为什么？ 端木翠努力地想让自己平静些，但还是控制不住语声发颤。 那是因为展昭年27而卒，死于膝下，未及娶妻，亦无子嗣，所以他的族上根本就没有红线。 死一般的寂静。 大哥说的那个展昭是我认识的那个吗？ 杨戬也不看他，自顾自斟酒，一饮而尽。端木翠咬牙猛地站起身来，砰的一声将鸡案给掀翻了，壶中的琼浆倾了杨戬一身。杨戬不动声色，将场袍拈起一角，静看酒液流下。 大哥，我们谈自己的事，何必咒展昭呢？ 原来大哥在你心中不但蠢还很小气，诅咒一个凡人，我杨戬还不屑为之。 端木翠的眼前一片模糊。 展昭真的会死吗？ 知道你喜欢上展昭之后，半是好奇，半是愠怒。我去查了展昭的底，想不到此人如此福薄，不过这样倒省我费许多口舌了。他若活着，你必然舍不得走，他既死了，你也该心死了。夜见白昼，天有二日，我为何一直等到第七日才来找你？就是想避过兄妹相争，等到你死心这一日。端木，红尘世事皆是幻象，跟大哥回家吧。 为什么今日是我死心的日子？ 因为今日是展昭殒命之日，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，他正在死，或者已经死了。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好，天命何该如此？ 端木翠痛哭失声，跪倒在地上，死死抓住杨戬的衣襟。 大哥，救救展昭，他是好人，他不该死。 杨戬叹息，慢慢俯下身子。 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想救展昭，以答谢他对你的救助之谊。但是端木，天地之间唯命数不可变，命数不到的时候，他若是横死，仙法可以救活他，但命数到了，任何大能者都无法力挽狂澜。你记不记得上次你只是延迟了梁文琪魂魄归位的时间就遭了惩罚？你是上仙，那你应当知道，这一次大哥的确是无能为力。 展昭是好人，大哥，好人理应得到好报。 这只是凡人一厢情愿的梦想罢了。 杨戬的目光落在不知几许远处。 端木，你也做了上千年的神仙了，于世事看的也不少了。古往今来，好人并不一定都得好报，恶人也未必都有报应。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期望世事公平，就是因为不公平才是常态。展昭的确是好人，大哥希望他下一世能有好报，封妻荫子，福作绵长。 端木翠不说话了，良久他才攀住杨戬的手，慢慢地站起来。 说这些话或许对你残忍，但长痛不如短痛。端木，就当做了一场梦吧， 回去之后好好睡一觉，等你醒来之后就会发现，别说是展昭，你认识的所有人乃至这个大宋国都已经改朝换代了，那时候失去展昭的痛苦也就不会那么深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扇微